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人民军官兵和外务省、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、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许多单位的工作人员、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扮演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，向伟大年代的胜利者表示了敬意。